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马仔， 我是阿明。 Hello， 我是芬芬。 是啊，原本呢今个礼拜呢就不打电影时间嘅，咁但係因为呢不打呢就严重喉咙痛啊，咁今个星期就暂时录唔到住啦，咁就睇下佢下个星期好返未，咁再同大家录呢个不打电影时间啦。 好，咁今个礼拜有啲咩戏嘅呢咁样，咁我諗主要啊都是那套叫做 Glass 的東西啦，即是玻璃人啊，咁啊咩嚟嘅？即是隱形啊，透明啊，唔係，即係嗰啲骨好似玻璃咁易碎嘅。 玻璃骨型。 咁有乜鬼嘢好講啊？咁樣嚇，咁其實係呢套咧係一套哇好特別，我覺得係一套好特別嘅戲嚟嘅嚇。咁去到呢一集咧，終於係以呢個超級英雄作為佢嗰個主題嘅變咗。即係你睇佢個 poster 都係嘅，佢啲玻璃爛咗就一塊一塊，其中有一啲咧係漫畫咁嘅，係畫到係咁好啊！咁今次呢個係即係竟然係一個超級英雄電影嚟嘅喎，即係個定位係係啦。咁我哋就發現咧，即係其實原來即係超級英雄咧，除咗 Marvel 嚇同 DC 咁拍法之外咧嚇，咁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拍法，同埋咧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嘅咁樣。咁呢樣嘢真係值得借鏡嘅，咁如果大家真係睇唔到就即係要轉個角度睇清楚啦。咁同埋呢套戲呢都係睇我就睇佢講故事手法，就唔係睇個故事，個故事又冇乜好睇嘅，我對我嚟講就即係唔係話佢差，即係意思個故事又唔算係話即係話好正啦，係咪即係係咪咁我覺得係個故事講故事呀，睇佢點樣講故事我就覺得佢做得好好。咁但係好多人都唔欣賞嘅，見到坊間好多人都鬧緊，係啦。咁一陣講啦，係啦。咁我哋都睇咗嘅，係咪？阿芬芬、阿明都睇咗咪？ 係， 冇錯，睇緊。 一陣講，一陣講。我就 OK 嘅套戲係。咁啊，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哇，咁啊，講呢個點樣拍英雄？咁啊，日本嗰邊呢個特攝家都做咗啦，係。咁佢又另一個角度點樣去講英雄嘅？盡顯呢啲即係我哋平時啲痛苦啦，即係你話中意啲嘢玩呢啲嘢，原來會俾人當你傻喎，咁點呢？咁佢就講呢啲嘅原來，佢甚至乎即係去到另一個高度呢，同古代日本啊，如果你要信天主教係啲人當你信邪教㗎嘛，佢同嗰樣嘢去對比啊， 係冇錯， 咁一陣講 ，OK， 咁仲有好多喎，咁有一紮其他嗰啲劇啊，係啦，咁有啲西嗰啲有啲咩？有嗰度叫咩？末日之旅啊，係咪？Passage 上咩啊？咁乜鬼嘢嚟嘅咧？咁原來都係即係講啲病毒咁嘅嘢㗎，不過佢係吸血鬼，就唔係喪屍。咁又唔知點解要保護個靚妹？咦，梗係嗰啲講佢係有啲特別嘅嘢可以有抗體，又唔係喎，係 啊。 系啦，咁我都唔明點解佢要保護佢嘅， 其實我都唔明點解要咁大陣仗揾嗰條靚妹。 係啦，即係嗰個男主角會保護佢就算啦，當佢有惻隱之心啦。但係嗰班人點解鞋都要劫呢、這個？即其實劫第二個都得嘅喎。係 啊， 即係求其劫過啫嘛。 世界咁多靚妹，點解一定要揾佢？ 係啦，係啦，又唔靚係咪？咁啊 ，OK。咁 OK， 咁啊，仲有其他劇嘅，好多雜雜雜雜嘅，係啦。咁啊，有一套。是不是叫做 Netflix 上咗嘅動畫，但其實佢個禮拜又自己又做喎，咁先犀利啊！ 香港嘅 Netflix 係未上㗎喎、 哦。哦，香港未，哦，日本嘅啫，佢講日本竟然係已經佢自己係日本做啦，已經，但係日本又一次過掟曬十二集，咁就係呢個 revision 啊，咁有啲朋友都問我哋會唔會講咁，咁其實我未睇曬啊，因為真係唔夠時間，咁我都係睇頭睇尾啊嘛，咁都講下，因為點解都係機械人翻嚟嘅，到呢度都算。 代機械人動畫其實。 咁呢個係係，咁佢好明顯係著咗件嘢打㗎嘛。 裝甲服咯，其實接近係。 撈打咯，嗰件係。 即 係似 F.O. 呢只 裏面嗰件。 呢只叫做撈打，即係裝甲服咧，著穿咗入去㗎嘛，佢個人撈出嚟嗰呢只係撈打，其實好細嘅啫，你當佢大概三米到啦。係 啊。 咁就咁啦，係咁就。 冇錯。 咁但係嗰隻嘢就咪其實都唔緊要嘅，佢真係主要係佢個故事好搞嘢嘅，又 我覺得佢其實係漂流教室嚟， 又漂流教室啦，又加埋好多嘢嘅，又玩咗啲即係童年回憶啊，跟住又時間嗰個 loop 嗰啲咧，即係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嘅，有少少係係即係乜都有啲啦嚇，咁但係撈埋之後又幾得意嘅嚇，即係我唯一唔中意就係佢係 CG 咯，其實 CG 人就整呢、這個。即係 2D render 咁啦，咁佢喺呢樣嘢佢 OK 嘅，又唔係話整得好肉酸，不過即係未至於即係做得好自然，係啊，咁啊所以唔係好有啲人睇唔出嘅，硬係嗰啲咩怪怪地嚇，啲 CG 嚟噶嘛大佬， 係啊， 唔係好多人都睇唔出嘅喎，係啊，好怪啊真係，咩好怪係睇唔出先怪啊嘛，係啊，anyway 咁呢個都會講咁啊，可能咧仲有嘅一陣逐樣講好嘛，講唔曬， 好啊， 咁仲有啊 Mr. 同阿Peter 咧有個特地節目話啫，咁啊會同大家講下呢、這個太空武器係咪？ 係啊，佢會講下高達嗰啲激光武器啊，鐵血孤兒嗰啲冷兵器啊，粒子武器係點樣？ 哦 ，OK， 好，咁啊呢個係特地節目部分，係。 係啦。 係。 好啦，喂，咁係咪數榜先咧？ 係啊。 好啊。 榜 啊。好啦，咁啊數榜啊，第一位。 係二零三啊，真係。 203係啦，咁都正常嘅。我諗係啊 ，M 零三啊，林即係自從賴咗嘢之後，都算係第一次，唔係啊，即係第一次有人排片排到咁多啊！即係呢個連北美啊，都今次都擺翻佢喺啲即係比較大嘅院啊嗰啲做啊。咁好奇怪，亦都好多人話想睇喎，唔知點解啊？我聽聞 香港都係喎，唔知點解喎？ 明明 M 零三啊，林唔係啲人話唔睇㗎啦，咁樣嘅咩？掟咗落去係咯 ，backlist 咁樣，咁但係今次又唔知點解又好多人同我睇，咁啊但係睇完又鬧，咁啊唔明，咁啊係啦，咁啊一陣講啦，不如係啦，咁就而家唔講啦，係啦。 上次都排咗400多場㗎， 哦多咗好多啊，即係起碼咧，你啲院線係睇好啊，你睇到係， 係啊， 好奇怪，係。 同埋我去戲院睇嘅時候，佢個人數咧，哇，比我想象中多咯，多過我之前睇嗰個戰神啊。同埋 唔係你唔應該同佢哋比，你應該同上一集撕裂去比。 哦，明白。係。 咁撕裂都唔係排得好，即係好靚嘅，即都係冇乜信心嘅。見到啲遠線對佢係。 係。 係。咁啊，好奇怪啊！今次唔知點解佢哋咁有信心咁。咁啊，其實推咗好唔好嘅一個票房咧，個人嘢我唔知啊。一陣得馬仔報下好嘛。 嗯。 好，第二位係 啱開始。 第二位。 第二位水行俠。 哦， 一路都系佢啊， 系啊， 都系超级英雄啊，系啊， 系啊， 咁啊真系冇啊，都做咗好耐咯，系啦，都 keep 住， 系啊， 超过一个月噶啦，应该 系咯，仲话唔得，仲话唔好嘅，又话好差八得，又话系咯，唔知啊，咁当然票房唔一定同质素挂钩嘅，系啦，系啦，咁啊，但系咪真系差咧？咁啊，大家睇下啦，系咯，好 喺大陆就19亿啦，系啦。 嗯，咁样， 嗯 ，OK， 好，咁啊，再睇下都未埋单嘅喎，都其实都 系 北美 嗰 个大就嚟3亿啦，北美就， 嗯， 哦，北美就嚟3亿，系啦， 即系赢翻仗啦，终于系咪？唔系话咩蜘蛛又一定垃圾咁样系咪？不过你系都要话嗰啲人，而家都仲系继续话坚持话系垃圾嘅，仲有呢套好差咁样，冇办法，真系冇办法。 系 佢话抄 Marvel 啦，喂，继续讲。 唔系咁，我唔理我就算我当你系，咁好睇咪好睇咯，系咪？ 系啊， 我当你系啊，即系我当然唔觉得啦吓，我当你系啊，咁啊屌， 嗯， 咁系咪唔好睇？唉，嘥气啦！你独创一格，又话你衰，系咪？你抄佢啦，我当你系抄佢啦，佢又话你抄，即你死紧噶，你考100分翻嚟，你都系正衰仔嚟噶，你明白？系咯， 系啊， 你做美国总统，你都系冇出息嘅，你冇嘥气， 系啊， 佢前世判断啦你啦嘛，系咪？ 嗯， 好啦，好下一位， 系绿宝旅游， 嗯，哇咁犀利， 121场。 我點解咧？點解呢套咁犀利啊？ 可能即係口碑啦，同埋佢都攞咗獎啊。其實就上個禮拜 攞咗，主要係攞咗獎，搞少少。係 啊， 係啊，好多事有孔明啊嘛。 嗯。 我真係唔知上次咧有幾多人慕名啊，奧斯卡嚇、啊、走咗去睇呢個月亮喜歡男嘅。 哦，係。 咪都有啊，都有唔少啊，老實係啊， 一定有。 嗯， 係。 嗯， 你就算忘形水都係慢慢你攞咗奧斯卡之後都多咗人睇啦。 唔係慢慢，即刻立 刻 ，OK， 立即嘅，係啊。 系啦，即结下 ，OK。 一攞奖嗰秒钟就即，哇！呢套好戏，我一早就话呢套得噶啦。 系啊。 嗰班改口系 0.05 秒快个卡邦变身嘅。喂，下一位。 系第四位，失惊无神一家人啦。 哦，点解？点解呢套咁高啊？ 都系176。 都唔系好明，其实。 新片嚟嘅话，系咪咯？系咪算系新片？ 系啊， 正常 啊， 新片嚟 嘅呢套系。 嗯。哦，我知道个女主角系咪 啊？变形金刚啊， 系咪变形金刚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女系咪？ 哦，麦克华，哦，麦克华报嗰套变形金刚嗰、那个 ，O K。 而家好大个啦嘛，唔系个唔系个女啊，个波啊， 系 系咪呢个原因啊？ 有机会， 但系呢度都系麦克华报喎，其实 系啊， 系咪哦，咁唔怪得啦。是啊，柯柏文冇嚟啫嘛，其他人都齐晒。 系。 系咯、 啊。冇错。 都系啲车噶系嘛，到你都系咪都应该啊？ 系咁一家人咁去揸架车出去周围兜，实有嘅。 啲人以为变形金刚都入咗去啊，可能。睇错咗啊。 有机会。 嗯。佢以为呢套，佢以为呢套真系变形金刚，咁啊原来 系咁。系啊，佢老以为呢套系大黄蜂啊，系咯、啊。 唔系，佢老婆系 X-Men 嗰个 agent 喎。 哦，即系两第一线。 系二人第一件我 agent， 嗯， 哦咁样，唔怪得熟口熟面啦，系咯， 嗯，老同好唔知点解啦，咁可能几得意啩，系咯， 嗯， 但今日礼拜可能都唔系话好多其他选择啦，又或者 系，系啊，净系一套二零三就最吸引咯，其他嗰啲都唔排后啦，系啦， 咁可能有晒新片嘅咪去睇下咯，排片多唔多？ 有啲卡士嗰套，嗯， 排片多唔多？ 系数啊！失惊无神一家人就176场。 哦 ，OK， 我都 OK 啦，系咯。 系，冇错。 好，咁咪好，下一位啦。 系大黄蜂啊，第五位。 哇！哇，冇谂到喎、啊。 嗯，都仲 keep 到。 嗯。即系同而家呢套对应系咪啊？同头先嗰套。 嗯，系啊。嗱，喺大陆嗰度个票房又补一补啦，啱啱过咗9亿。 哦。 系啦。 嗯，咁叫好定唔好呢？ 咁就一定唔可以叫差㗎啦，就唔算话大爆啦，咁就係啦。 大陆下下都几廿亿㗎嘛，大佬。 係、一年都冇一年一套到㗎啫嘛，呢啲就今年好彩啲过卅亿有三套㗎嘛。 係，咁即九亿都唔算好爆㗎啦嘛。 唔算话好爆囉，但係真係好一定叫好㗎啦，唔係话爆啫，只係。 咁起碼一定夠到即係整體票房啦，總體票房啦， 一定好大幫助咁就， 嗯， 係咯， 咁、 嗯、 要翻去大陸 借 票啊，要翻大陸借票啊，女主角係 咯，係啦， 點解？ 咁佢之前都成日去咗大陸噶啦，變咁講嗰次， 佢今次冇啊嘛， 係今次冇啊， 今次冇啊嘛， 哦，係。 嗯，咁anyway啦，咁呢套系咯，咁都 keep 到都好嘅，系 嗯， 唔系北美就一亿一千万啦，而家大约。 哦，系。 都仲做紧，最少冇落画。 系咯。 嗯。都 keep 住。 同埋亦都有人话应该都叫做成功啦，个成绩就个导演应该唔使翻去公司度。 即系嗱，你当 spin off 嚟讲系咯。 系。 嗱，因為你 spin off 一定冇正片咁好噶嘛，即係起碼正常啦。咁你好少呢個咩嘅阿 Venom 嘅，係 冇錯。 你正常 spin off 嗰套就一定冇所謂正嗰套咁好噶嘛，即係都 OK， 咁咪算咯。咁呢套佢都冇預話係正變形金剛咁多㗎，咁可能都 OK 噶啦，係咯。咁即係起碼呢個系列佢哋會繼續拍先咯，係咯。 唔奇啊， 嗯， 系啦， 咁睇下次又出边个啦，系柯柏文一个担正 咁啊，导演就惨啲啦，唔可以做 CEO 啦。 佢惨啲啊，大佬，吓，好多人真系望呢样嘢，大佬，惨，系咯， 係咯。 點都係慘嘅，要翻公司繼承，繼承又慘，冇得做導演，要做導演又冇得繼承又慘，睇你咩角度啦。 其實我唔明呢兩樣嘢有咩，其實有咩衝突？ 嗯，係。 唔係叫你翻公司做工廠女工啊，大佬。 係。 係咯，係咪真係會完全唔能夠再係拍戲或者再咩嘅咧？我唔知喎，係咯。嗯。係咪真係唔得嘅咧？係咯。即係咁忙。 是啊。 我見佢哋都得閒都長跑下，做好多嘢嘅喎，係咯。 系啊，但拍部戏又好 heavy 嘅，咁又可能拍啲好 啲 嘅制作啦。 唔清楚啦，即系咪真系唔能够兼备咁，我唔知啦。嗯 嗯， 好 ，anyway， 咁啊，系咯，都点都系好嘅，系咯。咁啊，睇下一集又搞咩啊？咁即系有下一集变形金刚，即系睇 spin 啲咩啦，系咯。嗯，好，好，快啲下一套， 系第六位贝拉四百里的约定， 咩嚟啊？ 我只 狗，即系嗰个狗仔嗰套戏啊？ 哦，狗仔。 是啦， 嗯，哦，咁啊正常啊，咁狗仔戏好多人睇嘅， 系啊， 嗯 ，OK， 好，咁啊，啊，所有中意狗仔嘅朋友可以睇下呢套，好， 系啦， 下一套， 下一套第七位，《无敌破坏王二》打爆互联网，仲喺度， 哇，真系，喂，真系咪真系多角色真系着数嘅喂， 唔出奇啊， 系咯，全迪士尼晒冷喎，嗰度系。 咁啲屋企人一定会揀呢啲嚟睇啊，正常。 係。 係。 哦，咁 family 片又抵睇嘅係咪？因为如果佢成日讲抵睇㗎嘛，咁呢个真係抵啦。 係咪？咁你满足晒个愿望啊，觉得可以俾咗一次又见咁多角色啊。 嗯。 係啊。 唔知啦，我觉得呢个唔知咩諗法嚟嘅呢。係。 嗯。 嗯。 咁如果就係咁簡單咁好易拍戲嘅大佬。 嘿，賀歲片咁收得就有佢嘅奇道理啦，真係。 我賀歲片唔一定係好多星㗎。 咦、 嗯。即係佢哋傾向係咁做啫，但係都有啲賀歲片唔係咁行㗎嘛。 係，冇錯。但起碼個個識先啦，行出嚟就係囉，最低限度。 你知多喎、啊、即係成日要將住全台出動咁嗰隻 feel 喎，即係雖然每個都出。 嗯，系啊， 咁但系都唔知系咩，其实有咩咁好睇啊 ？Anyway， 吓咁佢中意得啦， 花 旗有啊得啦，好下一套， 冇错， 第八位《独行侠》啊， 咩话？ 《独行侠》啊， 《独行侠》啊， 《独行侠》即系奇异博士活，系唔系牛仔片喎、啊？呢套系咯， 酒粉 系，酒粉片系啦，酒咩粉咧？奶粉？ 白粉。 哦、白粉都是白色的是的。 是的。 咁呢套是新上的。 是啊。 嗯。哦。咁即係好明显。睇低一算喎、啊、大家。 嗯。 是 啊。咁就。 嗯。雖然我哋会觉得应该有一定嘅水准啊。 嗯是啊。不过依家都唔係话大卡士啦，奇尼伊士活对于香港嚟讲就。 啊 在香港嚟講，識唔識都成問題啦，可能。 而家連 Bruce Willis 都唔大卡子啦，仲講奇靈異事會，黎明都唔算啦。 係。 係咪先？ 係。不過 而家你差唔多啲大卡子，你咪復仇者嗰堆咪大卡子咯。 係。啊，冇錯冇錯。如果復仇者又揾佢做翻個角色，咁佢又係大卡子啦，係嘛？到時。 咩話？ 如果復仇者又揾佢做個反派，將來係咁，佢又係大卡士咯，變咗。 哦，咁你又可以咁講喎。 O、okay, K， 明白。 復仇者揾盧海鵬都會變大卡士啊。 係。 或者阿燦都得，或者蔡風華都相信可以係。 係。 嗯。好。 好。 下一位第九位係影啊。影啊。 影。 係。 哦，呢、這個一陣得打會講啊。係。 係啦。 张艺谋嘅系啊，咁啊当时 我同芬芬 跑输咗俾系咩？哦，咁你使唔使讲啊？ 系咁演噏两句啦，咁就我就就拍得真系唔错嘅，可能都仲拍得好过无双，就靓嘅啲嘢真系。不过咧，佢票房唔好，我觉得有个原因咧，就系阿张艺谋就比较重复过去嘅嘢啊。你每一个角色啊，都揾到以前佢英雄同埋满城尽带黄金甲嘅影子喺度噶，系啦。 呢一個問題係佢啲人覺得失望嘅地方係佢太過重複過去啊，張藝謀係啦。 咦？咁但係點解周星馳又冇呢個問題嘅？ 未出未，依家仲係未見佢套戲上畫啊嘛，可能一上咗畫嘅時候就跌㗎啦，嗰樣嘢可能佢票房開畫都 OK 㗎，呢個影係啊，但係第二日開始跌啦嘛，係咯，嗰種咯。 好，分分講啊。 我就覺得如果你喺美術角度嚟睇呢套就一定係好睇㗎啦。 係。 但係你話故事其實我覺得佢就冇乜突破性嘅。即係都係講替身嘅處境，即係佢點樣面對返佢自己，即係點樣處身喺呢個世界上面呢，咁佢都係都比較簡單啲，我覺得個故事係比較簡單啲嘅。但係美術就贏曬。 但唔一定簡單唔好嘅，其實你張藝謀 簡單唔好，而係好似剛才阿銘講啊，即係冇乜太大突破啊，係。 係啊， 但其實張藝謀根本好睇嘅都唔係黃金甲啦，係咪？呢個係秋菊打官司嗰啲啊嘛。 品就比較好啲嘅。係 咯。咁即係話，如果佢 repeat 自己係 repeat 翻秋菊打官司嗰類型，反而冇事啊，我覺得係。 係啊。 可能紅高粱嗰只。 係啊，佢咪繼續紅高粱，下次咪第隻走咯，係咪先？係。 係。 同埋我想講下影，因為我都有睇過影嗰本原著小說啊，係。 哦。 哦，點啊？ 佢都改動幾大嘅，因為影嘅原著小說係講三國噶嘛，其實係。 係啊。 哦。竟然。 係啊。而家就直頭唔係講三國嘅，就係轉曬所有嘅 講。咁講幾時 㗎？佢係虛構㗎，佢個朝代係。 點解要咁咧？ 我都唔明，因為原著就講三國。 呢一個嘢我可能我睇過有一篇嘢就係大陸廣電局嘅一啲指示嘅嘢咧，唔知同呢樣嘢有冇關係啦？就係已經定斷咗嘅一啲歷史咧，佢你唔可以立亂將佢改啊！嚇，咁咧就三國嘅話。可能佢就係驚會踩到呢條界啊，所以佢就將啲名字全部改曬啦。荊州佢都變咗景州啦，個名係咯，所以係呢啲嘢要改咯。其實就 好啲咁咯， 係啊。但係個原著小説其實佢唔係改編《三國志》啊嘛， 嗯， 佢係二次創作《三國演義》，其實係兩樣嘢嚟㗎，即係《三國志》同《三國演義》係兩樣嘢嚟㗎，大佬。 係明白。啊、所以佢總之唔敢踩到條界咁就 咁唔係啊，咁嚟緊都好多嗰啲㗎，咁啊啲嗰啲咩三國嗰啲三國無雙定乜鬼嗰啲話，咁仲誇？係 咯，咁嗰啲都係二次創作《三國演義》。 係啊，嗰啲仲排緊期都未上到，係咯，都未係咯。 喂，咁《延禧攻略》都唔係跟足㗎喎。 係啊，所以唔知佢條界點樣定啊，真係。 邊有跟足㗎？唔多唔少都總有啲同現實有少少距離啊嘛。 嗯，係啊，係可能呢個面嘅規矩啊，可能底嗰陣又有第二個規矩啊。 葉問點算啊？葉問 係啊， 葉問改到變咗第二樣嘢㗎咯喎，又得嘅。 呢啲唔係歷史人物，咪呢啲唔係話。 點解唔係歷史人物啊？葉問瓜咗老襯㗎啦。 係。 即 係 漢永係歷史人物嘅，你明唔明啊？ 喂 ，OK， 咪應該係話唔係一啲有公論嘅歷史人物啦，係咯，即係 咁你一講改寫歷史嘛，個重點係 冇錯， 係咯，多餘啊，大佬，係咯，唔好理佢啦，我覺得未必關事嘅，根本嚇唔知佢點解啦。 佢點解要改曬啲人啫？ 咁但係你講話啲名都係即係改個諧音嘅喎，咁佢係咪都係啲流鼻涕啊？係咯。 唔係佢冇劉備嘅，佢係有周瑜同埋關羽嘅呢度係改。 係啊， 咁改咗做咩？ 咁啊，咁呢度就改咗做子瑜嘅，即係 鄧超。 鄧超嘅角色改咗叫子瑜，即係唔係叫周瑜嘅。 係啦。 咁都係改咗呢啲咁嘅嘢咯，其實。 係啦。 咁關羽做咩？ 邊個話？ 關羽。 關羽我唔記得嗰個將軍，我唔記得佢叫咩。 楊蒼。 楊蒼。 係啦。 我呢個改得勁啲 喎。 呢個講得勁啲喎， 係啊。 咁啊，孫俪咧，直頭原著裏面應該係小喬嘅，但係呢度就變咗唔係嘅， 係啊。 唔係嘅意思係咩？ 唔係叫小喬啦，叫小艾啊。 嗯。但係個角色係咪都係做翻阿周瑜老婆啊？係 啊，做翻周瑜老婆。 係啦，冇錯。 係。真係改咗啲名啫， 係啊。 同埋個故事其實都改動得好大嘅。 係咪？ 係啊。 嗯。 喂，咁連名都唔貼，真係唔知，咁唔使俾版權㗎啦，其實應該。 但係佢都有名謝嘅，我記得最尾佢嗰陣時係。即係咩話改編？ 唔係，佢有寫根據乜乜誒嗰個小説原誒、改編嘅邊個名，跟住之後就三國誒、荊州嗰本書。 即呢個差異咪即係你咪即係可以係咩啊？係神雕俠侶叫咗拍咗出嚟係誒《驚龍風》，唔係《驚龍風》嘅。誒， 哇！明白。 誒，《權力遊戲》係咪都有小龍女係咪？係咯。 係。 都得噶，系咯，冇咁是但啦，系咯，冇所谓嘅，系咯，咁啊改劲啲，系，嗯， 系， 咪咁啊仲衰，其实咁样，大佬，系， 唉，咁啊其他， 唔知 啦， 其实会唔会呢、這个会唔会呢个都系佢败嘅其中一个原因啊？ 有机会噶， 即系你系有原作噶嘛，大佬，系咯，即系一人三国，啲人又有感情，咁你又或者人哋入场本来系睇过个原著，一入到嚟改到咁嘅，即大佬系咪啊？即 系再加上你系重复自己嘅以几部戏做法咧，有几样嘢加埋咧又。 咁我唔知啦，我哋无法估计啊，系啦。咁等得不打讲一讲好冇？好， 好， 下一度 系第十位蜘蛛侠啊，跳入蜘蛛宇宙。 系 keep 住， 仲喺度 ，keep 住喺度呢度未跌出，系啦。有几多场啊？剩翻 31。 哦 ，OK， 都 OK 啊，系咯，做咗好耐啦，大佬，系咯。 都一個月嗰啲嚟 啊， 都 係 做咗。 嗯哼，係 啊， 係咯，即係你破唔到李居明啲記錄嘅，係咯。 嗯。 好，咁啊，有冇啲新相喺下邊嘅？ 有啊。 好，數下。 嗱，第18位嘅《救韓大時代》啊，就新相嘅。 咩嚟？ 一聽個名字就知係韓國片嚟㗎啦，呢、 哦、 一、這個就。 哦 okay、 我以為你話一聽個名字就係講金融風暴添。 係啊。唔啱啊，都得啊！韓國嘅金融風暴啊嘛，就係、是、你有冇講錯啊？啱啊！ 咁哇，點解咁低嘅、哦？韓國片嚟喎，冇升嘅咩？ 有就但係嗰啲香港都唔係話太過出名嘅、哦，金惠秀係咯，即係《盜賊門》啊，同阿全智賢一齊兩個女主角嗰、那個嗰、哦那個個胸都好大嘅女星嘅係啦。 哦，都唔得 咁就。系啦，咁就同埋咧呢一套戏自己方法有得睇噶啦。 哦， 系啊，睇到嘅 系啊，我发现到有自己方法啫，我系系啦。 都系咪都系叫呢个名噶？ 唔系，叫做咩国家破产之日啊。 哦，哇！咦，呢个名咁正嘅？系咯， 乜嘢爆啊？啲人好， 咩爆啊？做咩啫？哇！你试下拍套叫呢个名识睇啊！啲人。 系啦， 嗯，好，咁啊，点咁啊，证明即系韩片都系，其实都系韩风，都系唔系系咯，即系唔喺韩片呢样嘢度，真系好咩啊？ 系啊，睇下大唔大力宣传嘅，边间 睇星啊？睇有冇宣传啊？嗯，好， 系啦，亦都睇下下个礼拜 X17 话原来系优先场啊，下个礼拜会上嘅《光天部队》啊， 系都系韩片， 系啦，系啦，冇错，都系韩片嚟嘅， 哦， 即系少少科幻啊，可以讲啊， 系啦，冇错， 好。好啦，咁仲有冇？快啲啊！差唔多。 第22位嘅《大象直地而坐》得两场嘅啫。 系嗱，呢套犀利啊！攞金马嘅咩奖嘅？ 正奖噶啦，佢已经系。 好似系。 攞咩奖？问金马。 金马？咦？系啊，佢呢个版本系3小时54分钟版本嚟啊。 你我问紧个问题，有人答答。 系。 金马攞咗咩奖？ 最。佳好似最佳电影啊， 系咪？即系如果咁讲，即系今次嘅金马奖嘅，即系金像奖咯，即系系嘛？电影咯，系嘛？ 系 Best Picture 啊嘛，系咪？ 系冇错。 咁呢套咩来历嘅咧？咁样咁其实就系冇嘅，系乜都冇嘅。咁其实最犀利就系呢个导演已经死咗噶啦，个后生仔，但系唯一套电影嚟嘅啫。点解咧？ 系 就系话嗰个制作公司咧就即系话要，即系话喂三个钟唔得，要将佢 cut 到即系正常长度咁样先可以上画，咁佢又唔肯咁之类，咁总之有即系套戏又好大嘅，即系两方嘅一个争拗吓，系咁啊拉尾个导演系以死啊嚟去吓犀利吓吓以表佢嘅吓嘅坚持，咁啊当然都话套戏系有料到嘅系。咁啊，咁啊，有興趣朋友可以睇咧，即係其實網上都有睇一段時間嘅啦。咁佢最特別就係咧， 佢係即係佢所謂係一 shot 到底喎，成套戲三個鐘。即係佢跟住佢哋成個過程咁樣嘅喎。 嗯。 咁我唔知佢咪真係一 shot 呢，因為我冇由頭到尾睇咗一次啊，係啦。 唔怪得知冇得剪啦，如果係咁。 係啊。 唔知啊，佢咁講咯，我睇介紹，咁我又未成套三個鐘睇曬嘅，你講，咁大家可以上網其實揾到嘅呢套嚇，咁但係嗰個版本就應該未必係三個鐘啦，嗰個可能係個即係個人鐘嗰個版本嚟嘅。咁其實佢都係講有幾個人，包括有一個係咪話係逃犯定咩嚟嘅呢個主角，咁就總之佢哋就話即係大家不約而同所以睇下一隻大象啊，有一隻象特徵就係佢係識坐嘅。即係你都知道，即係象係唔會坐㗎嘛，咁所以佢叫大象直地而坐。咁其實係講呢幾個人嘅故事嘅，唔係嗰隻象嘅，係咁好特別嘅一個題材啊，係咯。咁啊，亦都好特別嘅遭遇啊，即係可能佢哋覺得係一個即係導演同嗰、那個即係公司之間嗰個嘅爭，即係爭拗嗰樣嘢咁，即係導致有一個咁嘅事件啊。咁各種原因啦，係咯， 係 各種原因啦，係咯。咁有興趣咪睇下咯，呢個即係真係大係藝術片嚟嘅，你預咗嚇。 係， 嗯，係咁呢種咁香港當然好難去即係帶上㗎啦，係咯，咁係咩？幾多場話？ 兩場。 每日啊？ 係，咁聽日我好似望過，聽日得一場啲。 係喺邊度做嘅咧？ 喺 百老匯電影中心啊，我估係嘛？ 應該我望望先啊，咁就。好似都系啲大百老匯電影中心之類嗰啲戲院噶啦，系啦。 嗯，系聽到未？ 得，好快。 嚇！第一古天樂嗰度做啊，定係 有啊？古天樂電影中心電影院 就係古天樂， 其實應該唔止每日一場嘅，因為佢有幾間戲院都喺度。 明白。 啊，再出 The Grand 啊！ 哦，咁啊，真係唔止嘅，都係好幾間。 唔止一場，其實唔止一場嘅。 嗯，係。系啊，咁如果大家真系有兴趣睇翻个原版啊，咁你真系可能要戏院先有啊，呢、這个系啊，嗯，咁啊，但系呢个 四个小时啊，呢、這个版 系几多话、啊？几多小时话、 啊？三小时五啊四分。 哇， 冇错。 咁啊唔系三个钟噶咯，系咯，四个钟。 四个钟啊！ 哇，大家咁啊唞足精神先去啊，系啊。 要啊。 我惊你都睇到席地而坐啊，睇到累咗喺度啊，大佬。 嗯。 咁啊 ，OK， 咁啊，但系有佢得意嘅地方嘅，我立过下嘅呢套系、 嗯、 好，咁啊要介绍下啦，如果系咁系，嗯，啊睇下有冇机会同大家讲下之后系啦，嗯，好，咁就冇，快啊， 冇啦， 好似冇啦，冇啦， 咁有咩守尾门嘅，啊啲劲啊守尾门嗰啲， 系啊，劲啊嗰套系， 李三 伟呢个 倒数 第 最尾 倒数，新不了情啊。刘青云同阿 点解会有就身不了情咧？ 我唔知系咪有啲咩人 上 啲、啊，可能有啲小规模嗰啲影展嗰啲啊， 系咪 可能系啊， 竟然要守尾门吓，好 系啊， 好几多位嚟噶呢个？ 42， 好，咁四廿一 啊，精灵宝可梦剧场版《我们的故事》 系哦，咁样好 系两场 四十就星梦 之心。 啊， 系，喺边度咧 ？Lady Gaga 咯，Lady Gaga， 哦 ，Lady Gaga，OK，OK， 好，咦，咁都唔系弱片啦，只不过即系随住时间推移啫， 即系做得好 好长， 系咯，咁啫， 系 啦，哇，香港有冇做到龙珠超嗰度吓？嗰度咩鬼啊？大波年嗰度噶， 二月先做啊， 哦，二月先做，好，到时睇下咩环境，因为北美竟然一系大上，仲要大热。是吧马仔话点样状况话？ 哦，唔系我，因为睇到啲佢啱啱礼拜三好似礼拜三开话，咁礼拜三同礼拜四攞票房冠军嘅，得未？ 系啊， 哦， 龙珠超啊，大佬，你谂都冇谂过，真系咁犀利，真系 咁犀利，系啊， 即系今个礼拜最犀利嗰套戏都唔系噶啦，就系龙珠超啊， 唔系咁， 都系 出咗未开啊嘛，嗰阵时未开啊。加未開 啊嘛，咁啊係，咁即係 glass 一開就大家就有可以爭一爭啦，係嘛？嗯， 嚇，咁之後，總之我就見到 做咗兩日龍珠超都過千萬啦，但係嗰個咩移動都市係嘛？ 誒，你做咩係都要同嗰個移動都市比啊？同 咗三十 嗰啲比啊嘛？ 做咗三十五日都係得嗰1500萬嘅。 哇！大隻啊！ 仲做緊嘅咩？攞畫啦！ 仲做緊嘅， 仲有地方做緊嘅。哦，係 啊， 真係慘啊！真係，真係慘。唉，咁啊係啦，睇睇多啲龍珠超，唉，係啦。诶，睇到冇脑为止， 系冇计。 唔系，但系烂番茄比龙珠超好高分嘅喎， 系嘛？咁嗰班人冇脑噶嘛？你冇以为有脑先得噶？烂番茄边个啫？嗰班人， 无论观众定系拍影评，我龙珠超都80几90分嘅， 我哋講啦，而家啲即係啲外國人咧，中意龍珠嘅程度係超越亞洲嘅，你知唔知啊？ 我正常係啊， 咁犀利啊！ 即係你亞洲，你以為啲人已經叫做中意龍珠，你冇得比啊，同外國啲人。 哦， 佢哋超中意嘅，即係冇得解嘅，即係已經癲咗啊！哇，真咁棒，咁棒，係咯，有咩咁特別？係咯。睇到厭噶咯，大佬啊！佢明咩？ 如果唔係，都唔會踢波前整翻阿悟空。 係啊，好癲！ 佢當神咁拜啊，差唔多。 大佬真係神，唔係講笑，真係神。我可以開間 拜神啦，拜下先咯，要。 係拜，直情拜，要拜拜，係。係啦，唔知點拜，係啦，即係但可能而家你先推出嗰個龍珠咩超進化咧，可能唔會死啊。 嗯，應該可能有機會，都話好啊， 係龍珠超進化啊嘛，係嘛？係可能嗰套都大賣啊！如果係而家，因為而家啲人唔需要講到好唔好睇，佢中意個 title 就得噶啦嘛，係。 係冇錯。 係嗰時唔係啊嘛，嗰時啲人都仲係會睇一套戲得唔得噶嘛？而家唔會噶啦，係啊。咁啊，即係佢太早推出嚟，或者佢應該再拍啊？我覺得係啊。 係冇錯。 揾翻周潤發啊，咁繼續做鬼仙人係啱噶啦，係。 揾翻呢個支持啊！ 都冇問題啊，咁啊支持都變咗阿嬸噶啦，後屘 係咁啊，係 正常喎，係咯，仲唔喂？你而家再拍真係龍珠超進化，你要拍 係， 仲拍龍珠咩？係咯，好 ，anyway 係咁啊，好咁啊，就係咁啊，一陣再慢慢再講其他，好，哇，好咁以上冇補充係咪？好， 係冇啦。 好，以上香港嘅觀眾用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參考啫，唔需要盡曬，你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我哋开始讲戏啊！唔中意听古仔，唔中意穿桥嘅朋友就 zig 机。